愁。原来如此，吩咐声丫鬟们快备行装，我只带从人师叔者叫他们套车预备在府旁。丫鬟传出说诸事齐备，这孙夫人归心似箭，也顾不得梳妆，把那真假也未思量。 Yeah.